你好，我是葛俊，今天我来和你聊一聊研发过程中的 Git 代码分支管理和发布策略。在前面两篇文章中，我们讨论了持续开发、持续集成和持续部署的整个上线流程。这条流水线针对的是分支，因此代码的分支管理便是基础。能否找到适合自己团队的分支管理策略，就是决定代码质量以及发布顺畅的一个重要因素。Facebook 有几千名开发人员同时工作在一个大的代码仓上，每天会有一两千个代码提交入仓，但仍然能够顺利的进行开发并发布高质量的产品。平心而论， Facebook 的工程水平的确很高，这就与他们的分支管理息息相关。所以在今天这篇文章，我会先与你详细介绍 Facebook 的分支管理策略以及背后的原因，然后与你介绍其他的常见分支管理策略，最后向你推荐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分支策略。 Facebook 的分支管理策略是一种基于主干的开发方式，也叫做 Trunk Based。 在这种方式中，用于开发的长期分支只有一个，而用于发布的分支可以有多个。首先我们看一看这个长期存在的开发分支，它一般被叫做 Trunk 或者 Master， 为方便讨论，我们统一称它为 Master。 也就是说，所有的开发人员基于 master 分支进行开发，提交也直接 push 到这个分支上。在主干开发方式下，根据是否允许存在短期的功能分支 feature branch， 又分为两个子类别，主干开发有功能分支和主干开发无功能分支。 Facebook 做的比较纯粹，在主代码仓中基本上禁止功能分支。另外在代码合并回 master 的时候，又有 rebase 和 merge 两种选择，Facebook 选择的是 Rebase。 关于这样选择的原因，我会在后面与你详细介绍。所以 Facebook 的整个开发模式非常的简单，步骤大概如下。第一步，获取最新的代码 Git Checkout Master、 Git Fetch、 Git Rebase Origin Master。 第二步，本地开发，然后执行 Git Add、 Git Commit， 产生本地提交。第三步，推送到主代码仓的 Master 分支，Git Fetch、 Git Rebase、 Origin Master、 Git Push。 在 Rebase 的时候，如果有冲突就先解决冲突，然后使用 Git Add、 Git Commit 更新自己的提交，最后重复步骤三，也就是重新尝试推送代码到主代码仓。看到这里，你可能对这种简单的分支方式有以下两个问题。问题一，如果功能比较大，一个代码提交不合适怎么办？解决办法，在这种情况下，第二步本地开发的时候可以产生多个提交，最后在第三步一次性推送到主仓的 master 分支。问题二，如果需要多人协同一个较大的功能怎么办？解决办法，在这种情况下， Facebook 采用的是代码原子性、功能开关、 API 版本等办法，让开发人员把功能拆小，尽快合并到 master 分支。比如一个后端开发者和一个前端开发者合作一个功能，他们的互动涉及10个 API 接口，其中两个是在已有接口上做改动，另外8个是新增接口。这两名开发者的合作方式是，第一，后端开发者把这10个接口的编码工作以至少10个单独的提交来完成。强调至少，是因为有些接口的编码工作可能比较大，需要不止一个提交来完成。第二，对已有 API 的改动，如果只涉及增加 API 参数，情况就比较简单，只需要在现有 API 上进行，但如果牵涉到删除或者修改 API 参数，那就要给这个 API 添加一个新版本，避免被旧版本阻塞入库。第三，在实现功能的过程中，如果某个功能暂时还不能暴露给用户，就用功能开关把它关闭，这就保证了在不使用功能分支的情况下，这两个开发者可以直接在 master 分支上合作，并能够不被阻塞的尽快提交代码。当然了，这种合作方式可以扩展到更多的开发者。以上就是开发分支的情况，接下来我再与你讲述发布分支和策略。基于主干开发模式中，在需要发布的时候会从 master 拉出一条发布分支进行测试稳定，在发布分支发现问题后先在 master 上修复，然后 cherry pick 到发布分支上。分支上线以后，如果需要长期存在，比如产品线性质的产品，那就保留，如果不需要长期存在，比如 SaaS 产品，就直接删除。 Facebook 采用的是后者。具体来说，部署有三种，有每周一次的全量代码部署， 每天两次的日部署，以及每天不定次数的热修复部署。日部署和热修复部署类似，我们下面详细介绍周部署和热修复部署。每次周部署代码的时候，流程如下所示。第一步，从 master 上拉出一个发布分支 git checkout-b release-date-star origin master。 第二步，在发布分支上进行各种验证。第三步，如果验证发现问题，开发者提交修复到 master， 然后用 cherrypick 命令把修复合并到发布分支上 git cherrypick fix-shar1。 这里 fix-shar1 是修复提交的 commit ID。 接着就继续回到第二步验证，验证通过就发布当前的分支，这个分支就成为当前生产线上运行版本对应的分支，我们称之为当前生产分支，同时将上一次发布时使用的生产分支存档或者删除。在进行热修复部署的时候，从当前的生产分支拉出一个热修复分支进行验证和修复。具体步骤为，第一步，拉出一个热修复分支 git checkout-b hotfix-date-star release-date-star。 第二步，开发人员提交热修复到 master， 然后 cherrypick 修复到热修复分支上 git cherrypick fix-shar1。 第三步，进行各种验证。第四步，验证中如果发现问题，回到第二步重新修复验证，验证通过就发布当前修复分支，同时将这个热修复分支设置为当前的生产分支，后面如果有新的热修复就从这个分支拉取。这里有一张图片描述了每周五拉取周部署分支以及从周部署分支上拉取分支进行热修复部署的流程，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具体的图片。以上就是 Facebook 的代码分支管理和部署流程。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描述的部署流程是 Facebook 转到持续部署之前采用的，但考虑到非常多的公司还没有达到持续部署的成熟度，所以这种持续交付的方式对我们更有参考价值。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一看 Facebook 分支管理策略的背后原因。 Facebook 采用主干分支模式，最主要的好处是可以把持续集成、持续交付做到极致，从而尽量提高 master 分支的代码质量。解释这一个好处之前，我想先请你看一看下面这三个措施有什么共同的效果。一、几千名开发者同时工作在同一条主干。二、不能使用功能分支，直接在 master 上开发。三、必须使用 rebase 才能入库，不能使用 merge。 其实它们的共同效果就是必须尽早把代码合入 master 分支，否则就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去解决合并冲突，所以每一个开发人员都会尽量把代码进行原子性拆分，没写好一部分就赶快合并入库。我曾经有过一个有趣的经历，有一天下午，我和我旁边的同事在改动同一个 API 接口，实现两个不同的功能。我们关系很好，也都清楚彼此在做什么，于是一边开玩笑一边像在比赛一样，看谁先写好代码完成自测入主库。结果是我赢了，他后来就花了十几分钟非常小心的去解决冲突。 Facebook 使用主干分支模式的好处主要可以总结为以下两点：能够促进开发人员把代码频繁入主仓进行集成验证，而这正是持续集成的精髓。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很多20名开发者的小团队采用的也是共主干开发方式，但使用的功能分支，让大家在功能分支上进行开发，之后再 merge 回主仓。结果是大家常常拖到产品上线前才把功能分支合并回主干，导致最后关头出现大量问题。能够确保线性的代码提交历史，给流程自动化提供最大方便。不要小看线性，它对自动化定位问题意义非凡，使得我们可以从当前问题的提交回溯找到历史上第一个有问题的提交。更棒的是，我们还可以使用折半查找，也叫二分查找的办法，用 O log n 的时间查找到那个有问题的提交。比如在一个代码仓中有 C000 到 C120 的线性提交历史，我们知道一个测试在提交 C100 处是通过的，但是在 C120 处就出了问题。我们可以依次 check out C101 C102 直到 C120， 每次 check out 之后就运行测试， 总能找到第一个让测试失败的提交。或者更进一步，我们可以先尝试 C100 和 C120 中间的提交，也就是 C110。 如果测试在那里通过了，证明问题提交在 C111 和 C120 之间，所以我们继续检查 C115， 否则就证明问题提交在 C101 和 C110 之间，继续检查提交 C105， 这就大大减少了检查次数。而这正是软件算法中经典的折半查找。事实上 Git 本身就提供了一个命令 Git bisect 支持折半查找。比如在刚才的例子中，如果运行测试的命令行是 runtest.sh， 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来自动化这个定位流程。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具体的代码，很方便吧。而如果历史不是线性的，也就是说如果提交使用了合并入库，那我们就不能方便的定位出第一个问题提交了，更别说是折半查找了。这种快速定位的能力可以给 CI/CD 带来巨大的好处。在持续交付过程中，我们常常没有足够的资源对每一个提交都进行检查。比如前面提到 Facebook 的持续交付流水线，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对代码仓最后一个提交运行流水线的检查，如果发现问题，就可以通过上面这种方法自动化的找到问题提交，并自动产生 bug 分配给提交者。除了主干开发的分支管理策略，还有三种常用方式：一、Git Flow 工作流；二、Fork Merge 工作流；三、灵活的功能分支组合成发布分支的工作流。我在文中给出了链接供你参考，听音频的同学可以点击文稿查看。接下来我们就具体看看这几种方式。 Git Flow 工作流有两个长期分支，一个是 Master， 包含可以部署到生产环境的代码，另一个是 Develop， 是一个用来集成代码的分支，开发新功能新发布都是从 Develop 分支里边拉取。此外它还有三种短期分支，分别是新功能分支、发布分支、热修复分支，根据需要创建，当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之后就会删除。 Git Flow 工作流的特点是规定很清晰，对各种开发任务都有明确的规定和步骤。比如开发新功能时，从 Develop 分支拉出一个前缀为 Feature- 的新功能分支，在本地开发并推送到远端中心仓库，完成之后再合并入 Develop 分支并删除该功能分支。发布新版本时，从 develop 分支拉出一个前缀为 release- 的发布分支，部署到测试、内生产等环境进行验证，发现问题后就直接在发布分支上修复，测试通过后把 release 分支合并到 master 和 develop 分支，在 master 分支上打 tag 并删除该发布分支。这种工作流的好处是流程清晰，前几年非常流行，但缺点是流程复杂，学习成本高，容易出错，容易出现忘记合并到某个分支的情况，不过可以使用脚本自动化来解决，不方便进行持续集成，有太多的代码分支合并，解决冲突成本比较高。 Fork Merge 是在 GitHub、 GitLab 流行之后产生的，具体做法是每个开发人员在代码仓服务器上有一个个人代码仓，这个个人代码仓实际就是一个主代码仓的一个 clone。开发者对主代码仓贡献代码的步骤如下：一、开发者产生一个主代码仓的 fork， 成为自己的个人代码仓；二、开发者在本地 clone 个人代码仓；三、开发者在本地开发，并把代码推送到自己的个人代码仓；四、开发者通过 web 界面向主代码仓作者提出 pull request， 也就是 PR； 五、主代码仓的管理者在自己的开发机器上取得开发者的提交，验证通过之后再推送到主代码仓。看起来步骤比较繁琐，但实际上和主干开发的方式很相似，也是有一个长期的开发分支，也就是主仓的 master 分支。不同之处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对主干分支更严格更方便的权限管理方式，即只有主仓管理者有权限推送代码，同时主仓不需要有功能分支，功能分支可以存在 fork 仓中，所以主仓干净便于管理。这种方式对开源项目比较方便，但缺点是步骤繁琐，公司内部比较少使用。除了上述方式之外，还有一种非常灵活， 但对工具自动化要求非常高的分支方式，即基于功能分支灵活产生发布分支的方式。这种方式的典型代表是阿里云校的分支模式，具体方法是大量使用工具对分支的管理进行自动化，开发人员在外部界面上自助地产生针对功能的分支，编码完成后通过外部界面对分支组合验证并上线，上线之后分支再自动合入主库。这种方式的好处是方便基于功能进行开发，也就是说开发者可以针对每一个功能产生一个分支进行开发，灵活，也就是能够方便地对功能进行组合，发布到对应的环境上测试，出了问题可以方便地添加或者删除功能。但这种方式的问题是对工具的依赖比较高，没有一个系统的工具来自动化的话基本做不起来。另外这种方式会大量封装底层的实现，使开发人员不知道底层发生的问题，一旦出现的问题就不太容易解决。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代码分支管理策略。要找到适合自己团队的分支管理策略，推荐对比一下上面提到的几种方式的优缺点。主干分支、无功能分支。优点，简单，可以进行极致的 CI。 缺点，对团队成熟度要求比较高，需要有功能开关，需要代码原子性。主干分支、有功能分支。优点，简单，小团队容易上手。缺点，容易出现集成时间推迟。 GitFlow。 优点，流程严谨，适合较大规模的团队。缺点，流程复杂，容易错，合并费时。 Fork Merge。 优点，主仓干净，权限好管理。缺点，操作复杂，不适合团队内部。功能分支组合成发布分支。优点，灵活，分支对应需求。缺点，对工具依赖大，抽象太深，会让开发者距离底层太远。另外要找到合适的代码分支管理策略，你还可以参考以下三个问题，根据答案帮助你进行选择。问题一，如果提供功能分支让成员共享，那在哪里建立这个分支？如果团队不大，可以允许在主仓建立功能分支，不过注意定时删除不用的分支，避免影响 Git 的性能。如果团队比较大，则可以考虑使用 Fork Merge 的方式，在上面提到过的个人代码仓里创建功能分支，从而不污染主仓。问题二，要不要使用 Merge Commit？ 代码在合并到主干的时候，可以选择 Rebase 或者 Merge。 使用 Rebase 的好处是上边提到的方便定位问题，而使用 Merge 的好处是可以清晰的在分支里看到一个功能的所有提交，不像在 Rebase 中一个功能的提交往往是分散的。问题三，团队成熟度如何？单分支开发集成早，质量比较好，但对团队成员和流程自动化要求比较高。所以如果你的团队比较小或者比较成熟的话，可以考虑使用单分支，否则可以选择多分支开发模式，但要想办法把集成提前，同时逐步向单主干分支过渡。总结来说，尽量减少长期分支的数量，代码尽早合并回主仓，方便使用 CI/CD 等方法保证主仓代码提交的质量，是选择分支策略的基本出发点。现在我们小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首先我分享了 Facebook 使用的单主干开发分支，以及通过临时发布分支进行部署的分支管理策略和部署方式。然后我与你介绍了几种常见的分支管理策略，并给出了推荐的选择方法。在 Facebook 工作时，我们一直使用这种主干分支开发方式，它强迫我们把代码进行原子化，尽量确保每一个提交都尽快合入 master， 并保证代码质量。一开始我不是很习惯，但习惯之后我发现它的确非常棒。首先因为你和你的合作开发者都需要尽快把代码拆小入仓，这就帮助我们提高了功能模块化的能力。其次因为 master 里边的提交一般都比较健康，并且是比较新的代码，所以很少会被不稳定的因素阻塞。最后线性提交历史对开发者的日常工作也很有帮助，我们在开发的时候常常也会碰到一个本来工作的好好的 API 在拉取到最新代码之后出现的问题，这时我就可以使用这种方法找到第一个造成问题的提交，从而方便定位和解决问题。一个流程设计实施的好，对产品来说可以提高质量，对团队来说可以提高效能，对个人来说可以帮助成长，这就是一举三得。 最后，我想请你思考两个问题：一、产品线性质的产品开发，以及 SaaS 产品开发，在选择分支管理策略时有不同的考量，你觉得哪种分支管理方式更适合二者呢？二、你知道 Trunk Based 里边有的 Trunk 是什么意思吗？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分享你的观点，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起阅读。我们